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自主统一，北方、南方、海外各政党团体、个别人士联席会议海外朝委会副委员长，旅日韩国民主统一联合议长孙亨根8月5号发表谈话，表示谴责南朝鲜傀儡当局毒辣的阻挠联席会议召开。